不怕睡觉的时候弄湿床了。 走，咱们一起出去玩一会儿吧。 龙啸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哎，你们先让我回屋把脸洗一洗行不行？ 鱼抹着身上的泥水。 我看你不用那么麻烦了，你会用水，随便上哪儿都可以洗啊。 在那说着自己也乐了，于是小伙伴们不由分说拉着雨就往外边跑，笑声和脚步声混在一起却越来越远。 我还是真挺喜欢这个孩子的。 长老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哟，你说的是雨吧？他可是这几个孩子中第一个能尝试运用自然之力的人哦。 看来咱们爷儿俩也需要努力了。在舞会上见吧。在舞会对他们是一份考卷，对我们又何尝不是？ 这一老一少两个高手也信心满满的笑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个少年在后山的修炼已经进行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在这段日子里，几个人到过后山的许多地方，这里吸引他们的不仅仅是新奇有趣的景物，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每一处都充满了奇妙的色彩。对于他们这个年纪来讲，这就足够了。这后山从山脚下看上去本是一座其貌不扬的小山，以至于他们从小到大虽然生活在附近，都没能够对这座平凡普通的小山提起足够的兴趣。如果说印象最深的，那就是他根本登不到山顶。但久而久之，新鲜劲儿一过也就没有什么。可如今他们登到了山上，进入了真正的后山山区，他们才意识到原来他们对这座小山的认识和了解是那么的肤浅。这座山其实很高，远比他们想象的要高很多。从山脚下到他们曾经找不到路的山腰，其实还远远不到这座山高度的五分之一。随着这一个多月以来大家对这座山的了解，这几个少年简直是爱死了这座山。他们终于知道为什么瓦莱尔愿意就这样陪在师父的身边，不愿意下山了。这座山不仅风景美丽，而且整座山都充满了弥散着神秘的气息。平日在难得的不练功的时间里，几个小伙伴都愿意结伴而行，向山上走。渐渐的，他们发现这座山随着山体的增高会出现气候的不同变化。随着对后山的逐渐了解，他们发现了这后山的四季。原来这春夏秋冬在他们的生活中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寻觅，但在这儿，在这个不起眼的后山上，随着他们的脚步，他们能够在同一天捕捉到四季的变化。在这里，他们能够找到春天发的芽，能找到夏天的昆虫，能找到秋天的果实，还能见到冬天里特有的，但在这里却是常年不化的皑皑白雪。在这里，不仅环境、气候、植物跟他们日常所见的不同，就连动物也大不一样。这里的动物虽然表面上看似乎跟他们平时在森林里见到的猛兽外形差不多，但这里的个头和牙齿更大，力量更强悍，性情更凶猛。他们就亲眼见到过一只巨大的一人多高的外形像兔子一样的生物，一口就咬断了一棵人腰粗细的大树。这也是玄平不愿意一个人在山里独自行走的重要原因。玄平曾经问过瓦莱尔，这么多的猛兽他为什么不害怕，偏偏要把家安在这座山上。可瓦莱尔听后，绿色的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裂开了又大又长还有巨大且尖尖牙齿的嘴巴。这是魔族人的笑，